第九篇廉洁正直 第五十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以百年身依解人是感情的动物常常会因为一时冲动做出令人懊恼悔恨的事百年身就是下一辈子的事了今生再也没有希望没有机会了每一个错误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错误越大代价越惨痛失去的不能回头岁月不能回头人事不能回头生命不能回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但是有些错误有些失足是回不了头回不了岸的因此每一个人立身于天地之间不能不谨慎小心啊 故事唐伯虎的故事明朝的唐伯虎出生在江南一个富商家庭年轻的时候唐伯虎无所事事同人纵酒游乐经过好朋友的规劝于是唐伯虎闭门苦读经年累月唐伯虎十六岁的时候参加秀才考试中了第一名案首二十九岁到南京参加乡试高中解元第一名正当唐伯虎积极准备来年的京城会试进士考试的时候却飞来横祸在这次乡试入面有人事先经过贿赂得到试题事情泄漏之后考官被罢免无辜的唐伯虎亦都受到牵连不单止被剥夺了解元的称号还入了监狱释放之后唐伯虎感叹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后来灵王朱神浩听讲他的才能用丰厚的待遇来聘请他作幕僚但不久唐伯虎发现灵王有谋反作乱的心于是杨狂嗜酒灵王没办法只好被他回家回家之后唐伯虎安心过起以文会友挂画为卖的生活一失足成千古恨就用来比喻一旦犯下严重错误就成为终身的憾事故事一位死刑犯的忏悔曾经有一位犯下绑架杀人的死刑犯在他被执行枪决之前写了一本自传我悔罪请你原谅一书入面有封写给年轻人的一封信呼吁年轻人不要步上他的后尘不要好像他以前那么可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位死刑犯在这封信里面说青春对我来讲大半都是耗在监狱里面从少管所到感化院然后踏遍全省监狱坦白讲起初我并不是很坏我只是贪玩不喜欢读书和朋友一起游荡没想过这个是踏入人生万劫不复的第一步所以走到这一步真是欲哭无泪我小学二年级就开始逃学勉强小学毕业之后国中第一日翻学拎到英文课本见到 ABC 由嗰日开始，我就再冇翻学啦。后嚟跟住一啲朋友周围玩，不断咁打交，杀伤人之后，被送到少年附育院。因此，佢希望年轻朋友唔好同佢一样，唔好交错朋友。交朋友方面，佢以自己嘅经验写咗一啲提醒。好朋友绝对唔会邀请你玩通宵，好朋友绝对唔会教你学食烟、饮酒或者打麻雀之类嘅事，好朋友绝对唔会邀请你逃学、游荡之事，好朋友绝对唔会教你吸安非他命、吸大麻嚟麻醉自己，嗰啲系佢哋想要害你嘅。好朋友绝对唔会喺应该读书嘅时候仍然喺校外游玩，而且要你作伴。好朋友绝对唔会邀请你去飙车比快，好朋友绝对唔会向你要钱或者揾各种藉口要你去揾钱，好朋友更加唔会要你带住棍棒去同人谈判。最后呢位死刑犯忏悔咁讲：贪财系万恶嘅根源，我就系因为贪钱而走入歧途，如今最后悔嘅就系呢一点。我走到今日呢个地步，真系欲哭无泪，后悔莫及。呢个正系一失足成千古恨嘅最佳写照。实在值得我哋现代嘅青年学子引以为借镜啊。